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身影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在睡眠的扩大，一阵蠢蠢欲动的想象，带我回到过去旧时光。我想着你，毫无原因，我真以为我会彻底撕毁的记忆。多少人在为上帝祈求，可笑的是人总是错了又一再错，飞蛾扑火般为爱牺牲自我，又做对了什么，又做错了什么，现在跟你说抱歉也不能代表什么。还是有个缺，就让这个伤口淌着血，就当是爱过你的纪念。我想着你，毫无原因，我真以为我会彻底撕毁的记忆。就离开你，我以为我会得到自由，直到离不开是你做的牢笼，在偌大的酒，在渺小的星球，多少人在对上帝祈求，可笑的是人总是错了又一再错，飞蛾扑火般为爱牺牲自我，又做错了什么，又做对了什么，现在跟你说抱歉就离开你。世界有真相到此渺小，却要在睡眠扩张的牢笼，全部冲刷对中的想象，小小的星球带不上一道在水上洗起光，这小的世界又做了好多年一再错，飞蛾心中还是有个缺陷。 种很有趣的说法形容男女之间的人际关系哦。那第一种是可以不洗头就去见，这通常是男闺蜜。第二种呢是必须洗了头才能见，那这个通常是恋人。第三种，洗了头都不想见。 是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作精神，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，理清一下头绪。